这样才显出胜趣，才好避免一些些可疑。

说非常任性，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，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，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，有我可以依赖，好好的陪他开心。 北京时间21:00。